一看你就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贼。 那你 怎么适应二十一世纪？撬锁。 好， 我让他看那么多书干嘛？就是为了这掌握这门技术。 不，你让他看那么书都白看啊！ 他是瞎了心了。 来来来来来，撬撬撬撬撬，给你调上名。 这跟我以前碰的锁不一样。 怎么呢？ 这个锁结实。 你原来那都是玩具锁吧？ 不是，以前那都是那一拧那螺丝就下来了。这锁好像它那个不好下手啊， 不好下手、啊。 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再来会儿、啊。 来来来，哎。 这铁丝有点憨， 是来来来，我给你换，我给你换。 里边怎么有灯啊？ 给你来一方便面的。 老张不是不在家吗？嗯， 小爱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我 这么大声啊！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 哎，走。哎， 你快点。 这俩 别催，别催，这不听着呢吗？ 快 点！估计有一小时，我怎么也弄开了。 一小时等得了？一小时天都亮。 谁说你怎么老盼着天亮啊？你个当贼的老盼着天亮。 废话，那谁标枪来的时候跟咱俩捣鼓半天，都捣鼓仨钟头了。 等会儿，等会儿。 哎，小点声。 哎，小小 二声，对，你不小二声，你有人听。 就是，哎，快 点， 快 点， 嗯， 使劲啊！ 我使劲呢， 你快点， 你别捣乱，我使劲。 别吵，别吵，快！ 你别吵，别吵， 咱俩别嚷嚷啊！ 你 这么着点， 这么讨厌，别捣乱。 他说对，你往那边，往那边。 这啊，这是吗？ 啊，对， 哎， 哎，往里， 哎，哎， 往里， 好， 哎， 哎，哎，走，哎，对，进去了，哎，对， 走劲儿，走劲儿，得劲儿， 哥们儿，哎，开了， 哎， 谢谢您， 谢谢您，谢谢您， 甭客气，我是派出所的。那现在玩什么呢？ 现在这不 玩那个 耗子了吧？ 王队，王队，我们抓俩，抓俩。好好，放狼狗，放狼狗， 放狼狗。 不是，叔叔，没有逮着还放狗呢。 找你们老巢。 甭找我，带您去不就完了吗？我们家还标枪呢。 对，标枪跟家炖肉呢。 湖南永州东安的两名窃贼在县城的一个小区的居民家里实施盗窃，因为开锁太过专心，哎呀，对这个悄然而至的民警是浑然不觉呀。当民警拍打肩膀的时候，还以为是同伙催促呢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别吵别吵，快开了开了。”让民警哭笑不得。 这件事情啊，就告诉我们，不管干什么事情，他都不一定非得那么专注。 其实啊，现在好多人都不如这个贼有这么职业的专注度了， 真是。 那怎么着？你干贼去？ 算了，我还是开锁去吧。 那不是一样吗？ 啊，这有一本专业书，你回去研究一下。 哎，什么专业书啊？ 锁不住的情，言不住的爱。 快乐大街，快乐事儿。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。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，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、王磊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。补充一句，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。再补充一句，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，多联络，多接洽。 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

这你的宠物给你过生日呢？ 我那会儿彩衣袍都没有是吧？ 主角啊，过生日，小哥说，哦，这首歌我也会唱。哎，你要会唱，你来唱呀。 这有什么不会唱的？生日快乐歌吧， 一块儿来啊！ 谁都会唱， 一块儿 唱。 起，哒啦滴哒，哒啦啦啦滴哒， 打三角铁的又来了。 生日快乐！ 去吧去吧，走吧。 气氛烘托得非常好。 哎呦，现场那个气氛啊！ 这是哪县剧团来的快递？ 没点才艺，你敢做小哥吗？ 我敢做，大哥都行。 好，下面给大家播放的就是有点才艺的外卖小哥的演唱，还有就是有点才艺才敢结婚的势力。 一个人望着天空，一个人晒太阳，一个人想月亮，一个人忧郁，一个人想着想着一个人吹风，一个人走进黑夜，却不怕被追踪。我早已不是爱的人，对我信任和抛弃，我不敢相信感情可以用金钱来交易。我砸碎了钢琴，依然选择说唱。一个东北人要站在这个舞台散发光亮。现在放下所有的包袱，只剩下对说唱热爱，望着所有欺凌你的、听着努力对待。越是努力往下走，是越是感到害怕。因为说不起来，我的肩上扛着 hiphop。从有一天又歌声在所有人的面前证明，曾经的誓言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浪费。就算这个圈子再乱，那就比他打得遇到那时才能停止身旁留下闪光的泪。我不想要造反，只想过挑起争论，我为生活呐喊，并且为做音乐的加分，用信念不断支撑，在黑怕领域发奋，坚持这份作用能量大有增加。 哎，我是来听来看，不好意思啊。哇，小哥，你这才艺太厉害了，我的天，吓死了！谢谢，五星好评，五星好评，必须来这个是。 盗窃团伙一边作案一边录视频，甚至还说铺面老板要哭了，这可是为了什么呢？ 就这儿吧。 啊，老大，老大， 嗯， 我呀建议，咱们这一次下手啊，整个过程应该有一个实时的记录。 你看那些大导演，他们有时候拍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有一种纪录片。 你说话行点儿， 记下来这些，等您老了以后啊。 你说那谁给咱们拍纪录片啊？ 我， 别叫我，别叫我，在咬着我。不是，那你们拍纪录片的时候，不还用我说吗？你们自己心里不都有了吗？ 有，我都想好了怎么走位，反正我在最后，我是这么想的。 你在后头走，也不能够避免你的罪行。 后头你拍不着咱老大正脸儿， 哎， 你必须在前面啊倒着走拍咱老大正脸儿。 可以， 行了行了行了，甭废话。 老大， 先开门是真的。 老大， 老大开门，给拍正脸。 老大， 嗯，说话。 这以后你老了，八九十岁，颤颤巍巍，颤颤巍巍。 哎呀，你孙子， 就是没有枪毙的罪过的时候是吧？ 都在一块儿，你看，这是当年爷爷偷东西的时候。 给咱们 谁拿这事儿显摆去呀？ 哎，当着您的年轻时候的威风，他们怎么知道呀？怎么得巧啊，有现在的手段了，您干嘛不用上一用呢？ 看当年爷爷抽烟不花钱， 爷爷喝汽水不花钱，呱，香总爷爷偷的， 就是说到我八十岁我偷的香总还没用完， 喝一口醋，爷爷偷的， 嚯，八十年的老醋， 您拍下来人孙子就都知道了。 对，您就是将来的老教唆头啊， 老教头。 哎，这好，老教头好，行，那你们拍吧。 您看现在还有一些直播，唱个歌，扭扭瞎扭两下，

带上笑容，带上祝愿，陪同爱人常回家看。 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。